好啊，今日咧系呢个弥敦道证交所第一次同呢个观众见面嘅时间啦。咁咧就喺之前嗰节咧，我哋就讨论咗今集嘅嘉宾啊，邝建铭咧嗰本《港英时代》，就系、是、关于佢对港英管治同今日呢个列宁帝国管治之间做一个比较啦。咁样咁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是、除咗英国人尊重嗰个所谓殖民地本身已有嘅传统又好、习俗又好，或者系佢哋嘅权力结构啦。除了呢樣嘢之外，佢哋嘅總督本身嘅角色同而家嘅行政長官嘅角色有冇分別啊？ 其實 Gustav 有寫過呢樣嘢 ，Gustav 即 係 以前會得中策組嘅呢個顧問啦。 譬如佢講郭亮雄嗰個 case 就係、是，即係佢會同倫敦企得好行。就企得好硬就啊！香港不應該咁快行民主化，而當時可能倫敦會有壓力， 有壓力 係啦。二戰之後香港就應該係啦，或者另一個 case 就係話，即係曾經有個講法，點解即係英治時期香港嘅港英政府冇積極去玩呢個 welfare state 咧，而倫敦係有俾壓力嘅，而個理由係因為其實原來倫敦俾壓力香港去行 welfare state 係因為佢本土嘅工人嘅。佢嘅就業係受到香港出口影響， 香港紡織業打冧咗英國， 係啦， 冇錯，打敗咗萬年， 係啦，所以佢就想香港政府可以令到勞工福利提高，係啦，從而提高嚟勞工嘅成本，令到香港嘅出口優勢可以減弱，從而可以兜個圈，係啦，保護翻英國本土嘅工人，所以香港政府當時係拖嘅。仲另外一個例子係金文大，不過唔喺香港，嗰個 case 就喺海峽殖民地。就是1920年代尾他做完港督之後跟住就去了海峽殖民地做總督。是啦。咁海峽殖民地講緊係檳城、馬六甲同埋新加坡。咁佢當時喺海峽殖民地做總督嘅時候，佢係企得好硬，就係對國民黨啲人係特別兇狠嘅。要逐佢出境啊等等，而當時英國倫敦咧，反而同中國嘅關係咧就冇咁硬嘅，咁所以就好有張力，即係外交部同殖民地部就因金文泰嘅呢啲舉動咧，係即係搞到好多矛盾出嚟，即係你可以見到阿英帝國佢嘅管治狀況，其實總督係有佢自己嘅say，有佢自己嘅自主空間。 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帝國史裏邊咧其中一個，即係近呢十年啦，我諗西。研究裏邊咧，即係都係一門幾流行學科。 係。 而帝國史裏邊咧，必然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如果係冇嗰種寬容同埋包容咧，其實佢冇辦法維繫佢個帝國，因為佢一個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 版圖好大 嘅，亦都係版圖。當時嘅通訊交通系統唔係咁發達。一個電報回到去，即係可能 已經遲咗幾日， 遲咗幾日㗎啦， 幾月 啫嘛。咁所以咧，我覺得變咗就地而治，對嗰個當地嘅總督嘅意見咧，佢係一定要 會重視， 有尊重， 係尊重。以往好多人對殖民地一種錯誤觀念，就是、我哋父母嘅年代就係話香港盈餘運翻曬倫敦啦，總督就係英國嘅走狗啦。 換句話嚟講咧，倫敦嘅利益。就 等同於香港嘅利益， 港英嘅利益， 港英嘅利益。 你呢本書裏邊咧舉咗好多例子， 就唔係咁樣， 唔係 係再複雜。 即係倫敦嘅利益未必等同。 即係張曉明嘅利益就不是習近平嘅利益。 即係嗱簡單啦，你哋如果未睇過，你睇下呢本書。咁啊，舊年咪有套戲叫做《換碟者》嘅，《換碟者》阿湯漢斯做噶嘛。咁咧裏邊咧就係發生嘅地點就東柏林， 一個美國律師， 美國律師咁啊，佢本來帶會交換一個蘇聯嘅間諜同。and 一個美國U2型偵察機的飛機師嘅，點知中間啊殺出咗呢個東德咧，就立多件美國佬 交大學生， 係啦，唉，美國要夾咁啊，裏邊帶出嘅問題就係、是。原來東德的利益咧，唔係等同蘇聯的利益。我哋嗰陣時以為咧 ，Eastern Bloc 啊嘛， 嘛用過一定，事實上唔係一定。 其實要講多一點點嘅，即係帝國嘅複雜情況，唔單止就係講緊倫敦同殖民地管治者之間個矛盾可以好大，或者可以即係有一定嘅張力，甚至係殖民地嘅人同埋個宗主國嘅嗰堆子民，其實嗰個關係亦都唔係淨係講緊統治者同被統治者咁簡單。你譬如日本帝國都有呢啲 case， 始來源中雄，佢會企喺台灣本土嘅角度，原來去批評日本帝國嘅統治方法。香港近代史係咪有呢啲人 一樣都有？呢個佔領印尼嘅日軍咧，就同情咗呢個印尼嘅民族主義者，將啲武器咧，俾咗啲遊擊隊， 將軍係親日派嚟㗎。 所以不是英國人， 因為在大英帝國裏面日本是解放者來的， 是啊，因為有些日軍真的信了大東亞共榮圈， 真 的信了部分日軍低級那些。 我想說的不是英國人就一定會自自然親民登月，他可能他可以心系本土杜月石恩或者貝納奇香港革新會等等，但現在的情況可能就不是以前那種，可能現在會簡單一 點。不是，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他表面上是親共，就是說因為共產黨要求他是奴才，但是心底裡面都是利益，就是那種分裂，人的精神分裂，就是精英就變成連蘇永康都變成是一個親共歌手，嚟譴責呢個叫做梁天恆啊，佢話叫做，希望個仔長大唔係好似梁天恆咁樣，我唔知邊個嚟嘅，係嘛？就係呢種就係叫做表態，一個列寧帝國就係嗰種嘅政治效忠嘅表態。但係咧 ，rather than 係一種睇效率咯。但係你明知呢啲表態冇 Q 用噶嘛？你實際上管治係睇效果噶嘛？而唔係話睇幾多人喺度歌頌萬歲噶嘛？我諗英國佬好簡單，英國佬係睇效果。你不需要親英，你不需要日日對住英女王跪拜，或者跪拜呢個唐寧街十號嘅呢個工黨嘅首相，係啦，或者跪拜呢個皇室 國家文化好唔一樣。 係啦，佢完全不需要呢啲嘢。而最重要就是你，譬如六七暴動，你工種企喺邊度？香港總商會企喺邊度？嗱，呢下就你真噶啦。結果咧，新界鄉議局咧就第一時間就不再親中啦。新界鄉議局啊，係發聲明支持港英進步，港英就容許鄉議局嘅人配槍添。當時 哇，咁勁啊！ 係啊，1967年嗰陣時係可以配槍啊。 講翻就話港英嘅未必同意倫敦嘅個咧，就係喺六七暴動之後咧，就最後尾即係倫敦同北京係和解咗㗎啦。咁啊。其實咧，倫敦係有向大輪子施加壓力，叫佢放曬所有左派嘅人 士，冇得傾。 大輪子拒絕， 結果曾德成 佢都係坐足呢兩年。 佢嗰時都係倒緊一鋪，亦都係唔聽倫敦話嘅一個例子。所以即係如果比較而家嘅香港同英治時期嘅香港，甚至可能會問喺今日嘅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圈裏邊，會唔會有此來源中紅嘅角色，或者好似貝納奇啊、杜月石恩嘅角色 咧？嗱，就算你話日治台灣都好，就算日治滿洲都好，其實。殖民地理論咧，喺除咗英國，頭先我講嘅盧吉總督之外咧，其實有一個係都係台灣出身嘅，做過台灣嘅，佢唔係做總督，就係呢個後藤新平，就係亦都做過滿鐵，即係滿洲嘅呢個即係管理人，即係政府裏邊嘅高層。 台大有書講 嘅，佢就係寫一個叫殖民地管治理論啦，就係亦都係同盧吉咧係不道，即係不謀而合啊，就係靠武力係唔得嘅，一定要靠文字。 贏取民心， 贏取民心。所以呢個就六七暴動嗰下咧 ，heart and mind 咧，其實你問今日嘅 A.O. 咧，我喺政府裏邊做嗰陣時咧，你知唔知道我哋每一個禮拜仲係有一個表係會 foresee 個社會有啲咩 crisis， 喺 media 有啲咩 crisis， 然後跟住第三個表就係叫做 heart and mind。我相信呢個就係英治時代留低落嚟嘅 system 啦。就係 hard and mind， 就係話政府喺嚟緊呢個禮拜可以做啲乜嘢去贏取民心， 要交功課嘅， 要交功課。嗱，我諗而家冇啦，上屆政府係有嘅。呢個我相信就係英治一路以嚟啦，所謂 hard and mind 嗰樣嘢啦。 呢個對英國人自己都有好處嘅，一個島國管嘅成個世界嘅帝國，呢個係慳錢嘅方法。 嗱，梗係啦，因為你主君，你諗下英治，我成日都比較嘅，英治印度同今日中聯辦嘅編制。大家差不多。 英治印度是那期千零人管緊億億聲的人，管緊咁多年喎， 好少英軍，好少英軍。 而是令到連尼克魯的老豆，即係本書都有提過，莊達文有寫過，因為佢老豆最初send佢仔去英國讀書，其實希望佢仔翻翻去服務 Indian Civil Service。就英國人嗰種 winning heart。 我相信李光耀的老豆可能都是咁諗嘅。 係啊，我佢 English speaking 的華人嚟嘅。 係啊，高等華人咯。 係啊。所以即係佢同中國大陸容易有一種身份邊界嗰種意識。後尾佢點解亦都要打華文教育？其中一個理由亦都係咁樣，方便佢可以立國，方便佢建構新嘅國族意識。 因為佢可以變成一種大中華意識嘅國家。係 啦， 因為佢咁樣佢就好危險。 到而家都一直做呢樣嘢， 就俾呢個共產黨滲透啦嘛。 你譬如而家新中矛盾升温，黃金霧喺《海峽時報》社文都係講緊呢樣嘢。我哋就算有文化淵源都，但係新加坡而家已經係一個 獨立國家， 我哋有自己獨立嘅利益，有自己嘅世界觀，我哋唔一定要下下企喺中國嗰邊。 咪就係南海問題裏面佢咪表態咯，其實係。 咁佢亦都有非常之務實咯選擇，不過好不幸呢度講講啊，語言同埋國籍同埋政治立場係等於好咧，我覺得係好，我覺得好遺憾㗎。 我覺得好無辜的理論上一個人呢一生起碼要識多一種語言，或者識多啲更多最好啦。點知咧就喺一啲錯誤嘅時空裏面咧，你識嗰種語言其實咧就已經俾人 label 咗。我覺得好不幸嘅，我覺得好不幸。 唔係，我覺得新加坡有一樣香港人學唔到嘅，到今日就係咧嗰種嘅口是心非。新加坡咧同中國嘅外交關係咧，從來新加坡都好防呢個共產黨嘅。 嗯， 我記得。嗱點解咧？因為我自己發生過一件事，我嘅朋友係當時我喺研究院同我曾經有一段好短嘅時間一齊住嘅宿舍。 嗯， 就係喺馬來西亞，佢當時係解放軍嘅部隊出嚟嘅，佢就寫咗篇文《亞洲周刊》，就係揭露當時中共點樣支持馬共喺湖南設立呢個廣播電台。 係。 咁係坐咗十年監， 係 叫徐澤榮。 係， 你點解會變成咁敏感嘅事？因為李光耀訪華當面問過呢個鄧小平，係 咪真係撐我 萬共？鄧小平話冇。 哦， 鄧小平話冇。 嗯， 即係我完全我係從來當時我係諗唔到一件咁小嘅事，一篇咁嘅文章已經過咗咁多年，即係陳平已經冇對馬來西亞冇影響力。 嗯 嗯， 點解馬共喺湖南設立呢個地下廣播電台呢件事會令到佢坐監坐咁多年？ 一件歷史事件咋？ 其實佢只不過講翻一件歷史事件啫嘛。啊，係乜？原來就係當時李光耀訪華嗰陣時。 因為馬共嘅歷嘅真係歷史啦。完全過去曬噶啦，完全過去曬啦。 而家都陳平咧，泰國死咗啦。 但係新加坡呢個未過去，不如你可以繼續講。 因為鄧小平咧訪問新加坡啊嘛，咁啊見到李光耀啊嘛，咁啊鄧小平就同李光耀講啊，話可唔可以放曬啲共產黨啊？咁啊呢個李光耀叫佢你唔好再輸出革命。OK。跟住就啦，唔再輸出革命。 所以你話點解有裝甲機？ 亦都放曬嗰啲人啦。 如果佢真係好似我哋所講，李光耀每一次講人權問題，都係企喺北京嗰邊， 係 係咪喺彭定康年代？彭定康同李光耀就好唔啱雅嘅。 亞洲價值觀啊！ 到今日彭定康嚟廣大演講，仲攞翻呢個亞洲價值觀出嚟鞭撻嘅。上個禮拜。就是因為李光耀嗰陣時嘅曼谷宣言，即係講唔知亞洲有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美國人權外交唔啱啊等等，就好似表面上好似同北京係同路人。你諗下佢嘅軍隊訓練原來喺台灣嘅，其實係係咪？你諗下邊個人可以幫住英美帝國主義守住馬六甲呢個石油輸出嘅主要嘅大動脈咧？你想想煉油廠是擺在新加坡的美國是 接近直布羅陀的那個 險要啊。Anyway， 講個笑話給你聽下。大概就是二十年前那時候就是海峽這個危機，這個 導彈危機， 導彈危機那件事。那時候李光耀走出來講，他說如果你這個大陸呢真的打台灣的時候呢，麻煩早幾天通知我。等我撤退曬我啲軍隊， 有準備啊嘛， 係啦，咁啊大陸咧就冇乜開聲嘅喎呢樣嘢，因為根本就係公開嘅秘密。大陸係容許嘅，容許新加坡軍隊。 李光耀同蔣經國嘅關係相當之好㗎， 咁大陸咧係好重要要拉攏新加坡。不過 it was 1995-1996年嘅事啦，二十年嚟咧即係變得好大，而咧係回歸之前咧。我哋有一樣嘢冇諗到，包括香港人、英國人，甚至大陸人都冇諗到，喺2001年咧，中國加入咗 WTO 之後咧，佢個經濟上得實在太快啦。 嗯， 嗱，我想問一問咧，就除咗港英時代之外咧，點解會跟住就 shift 咗去講新加坡同香港兩個，即係曾經係大英帝國殖民地嗰個嘅歷史同埋嗰個對比？嗱，因為香港同新加坡一種情義結嘅，我覺得。頭先我講彭定康翻嚟香港。在港大在陳方安生的2020演講呢 都抽回到二十年前的出來講， 即是他跟李光耀，因為當時李光耀就批評彭定康很重要的，其實而李光耀當時曾經其實他是英國最 loyal 的盟友的，在亞洲來講，所以他對彭定康是有殺傷力。但是呢，香港人亦都好仰慕新加坡，包括而家嘅梁振英也好，以前嘅鄧小平也好，包括好多中共嘅管理香港人嘅管理香港問題嘅官員啊，都覺得行新加坡模式係香港未來嘅一個出路。從你嘅角度，你覺得係咪真係亂 Q 咁噏嘅呢班友其實？一話真係有得有根有據咧？ 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係兩個地方都係前英帝國， 都係 港口前線殖民地。咁而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 兩個地方怎樣看英治時期的記憶是很有趣的， 包括林鄭還好笑喎，在臨別贈言裏面，她即所謂心的戚戚言，就看到新加坡的 GDP 增長那麼快，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她潛台詞就是因為政治。這 個我之後想講的，因為現在香港人其實講新加坡都是見木不見林的，都是亂這樣講，都是完全不看最核心的差異是什麼，但是一陣講，即第一點是講兩個地方其實對英治記憶的差異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你新加坡的新加坡史，就是我本第二本書第一個 chapter 已經講緊呢樣嘢，好卵直嘅喎，即係站在香港一啲民族主義者眼中， 我而家講俾我睇下， 但係佢英文唔係幾好啊，波佬啲英文。 啲口都好難聽， 但係佢寫肯定好過香港人好多。 你可唔可以 whistleize 啊？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講緊英國人嚟到新加坡之後，成為好似亞洲嘅綠洲咁樣，中國同埋印度當時嘅國家有好多內亂，所以就要嚟到呢個英國人之下嘅新加坡，係尋求更加多嘅謀生機會。 因為佢哋係移民城市。 係啦，譬如仲有另外一個，即係李光耀時代一個好重要嘅部長官員，叫 Rajaratnam。即係佢有講話，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講緊佢有讚過鄧小平講一國兩制，佢覺得一國兩制好同勁嘅地方係因為佢善用咗英治時期嘅過去。其實新加坡人即係新加坡政府或者政經都一直記得1960年代個荷蘭經濟學家講嘅一句説話 ：Let Raffles stand where he stands today。因為當時啱啱建國，跟住佢最快可以令到國家發展嘅方法就係同成個西方比較少。 可能有啲觀眾唔知。 Stanford Raffles 係第一個 酒店名。 是咩边个嚟噶？你讲讲。 内弗斯，第一个将新加坡变成英国殖民地的一个英国人。你今天去到可能 City Hall 附近，都仲见到阿内弗斯嗰个像喺度。即系头先嗰个经济学家就话你留翻嗰个像，你到今天去翻 National Gallery， 就系国家美术馆。有很多帝国记忆的展览，其中一个特展，你一入到去就即刻见到很大幅的一个内弗斯嘅像，然后即刻会见到嗰堆文字就系讲啊，即系点解要摆翻呢个像，就因为我哋要同呢个世界接轨先可以吸引成个世界的人才。 所以新加坡史唔系东南亚史咯， 系 世界史。 所以佢有个 agenda， 个 agenda 就系、是、系就是、用英帝国的历史嚟话。俾新加坡人聽，我哋唔係一個島國，唔可以偏安。本土同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 我嗰次去新加坡咧，我坐低飲咖啡，我都覺得，喂，點解 好 colonial 啊？ 哇，點解咁 colonial？ 呢個來佛 Raffles 擺喺度嘅，哇，邊個嚟㗎？如果係獨立國家，聲稱為獨立國家，即係依啲殖民地嘅人應該搬埋一邊啦，係嘛？ 係咯，第一時間將呢個馬華總督搬走 啊！係啦， 係。 喂，點？你點解會 澳門好過香港啲啊？都去到仲有一個簡梅士像喺度。 啊，簡梅士啊，有機會再講啊。係澳門用中文就愛國，我唔知點解喎，大佬。 無帝國嘅軍事嚟嘅喎。即係佢唔單止一個私人嚟喎，咁但係即係澳門解釋冇香港而家講得咁熾熱嘅。 嗱，我哋將來有機會都可以講澳門嘅，就係咧呢個我啊，即係有時睇下中央台咧，都起碼記得兩個，一個叫温家寶，一個叫習近平，去里斯本訪問嘅時候咧，必去假梅士館嗰度咧，係鞠躬致敬。哇！點解咁勁啦？係啊，有啊， 係啦， 點解咧？ 我都好奇怪，真係有機會問下你專家嚇。 咁唔好唔合呢個民族主義嘅。係 啊，喺澳門嘅假梅士嘅像嗰側邊咧，係有葡文啦，同埋中文，中文就用愛國兩個字。 係啊係啊。 哇！喺香港我哋所理解，所謂愛國咧， 係 一定係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嘅。 愛葡國嘛， 愛葡國都可以寫到嘅咧，就即係即係莫名其妙啊！ 2003年曾經有區議會嘅動議係，即係不如將動植物公園裏面的英皇銅像喐走嘅啦，呢個就即係香港嘅處境。但新加坡可以好兩隻嘅，即係去到2015年新加坡立國建國50周年，跟住你見到個樟宜機場裏面嘅其中一個展品，又係講話金文泰年代起咗一個好好嘅機場，甚至可能成個帝國最好嘅機場。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而家對民族主義者唔係好理解嘅。 香港金文泰得翻個中學名咯，變咗長毛嘅母校咯。 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就係我第二點想講嘅，就係、是。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国家之内的特别行政区，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山板，这个比喻我经常说、而香港是什么？行政长官说香港是一个万能插数， 是 那有什么分别呢？ 你山板你可以自由活動，你有好大的活動。 拆梳條線冧住咯， 係啦，好被動唔喐得。你插位喺邊度？你將佢插落去。係啦，你只能夠被動地依賴日方，所以佢哋嘅歷史書寫可以連接世界，可以光明正大記住呢個英帝國嘅歷史。我哋已經 相承，即係話俾你哋聽，一脈相承。 係啦，係啦。咁而且佢哋新加坡史可以獨立成科，即管新加坡可能歷史上同馬來亞甚至馬來西亞有關，但係佢哋嘅歷史唔會喺馬來西亞史裏邊教。他哋同中國有關係，但係唔喺中國史裏邊講。 新加坡同途，即係最後尾分途而行嘅後果，因為一個檳城一路一路衰落，檳城嘅人佢哋嘅歷史記憶要同馬來亞嘅歷史黐埋一齊。新加坡就唔需要，等於香港一樣啫嘛。係，係嘛？香港嘅歷史原本係屬於世界史嘅一部分。 係，但係而家 你話嗰啲三皇五帝啊、咩青銅器啊，其實同我哋香港歷史冇直接關係。你可以話認識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為是 文化的淵源。 要認識的，但不應該是主膽。 係啦，咁但係 世界變咗配菜。 世界史即係話自己的主膽就變咗配菜。係啦，然後跟住我哋就喺英聯邦揾食嘅，成個貿易系統 是 都係同自由貿易區有關。 而家就以中國為本位， 而家就以中國嘅一帶一路為本位，就擁啲人去呢個吉爾吉斯、哈薩克。我都話啦，國泰航空咧就係咩咧，最 colonial 嘅。 係。 有些線你想不到它都會飛的，叫做斯里蘭卡、哥倫多、Kathmandu、加德滿都， 全部是英國， 都是曾經 是英國統治過， 英國殖民地就是英國的保護國，是吧？這個就是國泰航空的路線。國泰有沒有飛烏茲別克？有沒有飛吉爾吉斯？ 咁即係除咗係政治咧，做生意都有。 唔係啊，你夾硬 應運而生嘛，有 乜嘢啦嘛？插蘇插咗去另外一個唔啱位啊，個 work 數220 work， 但以前香港其實都係個山板嚟嘅。 係， 我哋唔係一開始就係一個萬能插蘇。 佢咪跟住英聯邦嗰個貿易帝國去咯。 我哋同新加坡一樣嘅以前。 你諗下以前香港 冇乜人會有賓下武志嗰本書啦。 政官 係 點樣嚟嘅咧？係 啊， 最叻嗰啲係做貿易談判。 係啊， 跟咩咧 ？Gustav 寫曬。 跟呢個多簽貿易談判，就係香港所謂世界工廠，其實係同紡織業有好大關係。係，因為上海嘅資本家，再加埋英國嘅貿易帝國嘅 network， 咁樣成就咗香港經濟奇蹟。唔係因為水深廣闊，唔係因為香港人勤奮。 是都是因素的，都是因素的， 不是純粹那些人的， 不是 政治脈絡是有關的， 是跟 context 有關的，是那個一個叫做完美風暴。 所以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國家，它最重要的不是只是地點，是不是脈絡呢？網絡呢？ 你我這個是我在第一本書會經常說，第二本書都會說的。另外一個很大的差異是什麼呢？他們是一個國家，所以他們可以光明正大講本土意識。正如李光宇的說法，新加坡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真正的國家就是說國民可以願意為自己的同胞，願意為自己的土地， 所以它是一種大新加坡人的意思。 這個是新土不易的講法的，但你在香港講這些， 但它不是講種族，它是講國民身份， 是啦，講意識身份邊界啦。所以他在八十年代或者之前見鄧小平的時候，陳家昌就是新加坡的資深傳媒人有說過，就是鄧小平曾經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然後李光宇就很快就說不是，我們是新加坡人。 不過這樣呢，這個國籍和種族，即是華裔和華裔人士和中國人這件事呢，我看是近這十零二十年才越來越多人討論的，即是以前呢很多人都是很迷糊的。 這個可以岔開說的，即是現在說中國官方說中國人的那種意識，都是用血緣種族去定義，這個是真的很近代的事。以前古代中國都會有共同體意識，但是用文化入手，所以我們會講華夷之變，就是用明朝大學士講法，這種華夷之變，所謂華 是華的意思，就是你漢化了就華化， 有彈性的，但是有彈性的，不會好像那麼強調單一同質的。但是血緣種族就不是了，血緣種族 是什麼？你帝國怎麼管治的？中國從來是帝國， 英國沒有這麼說種族，可能他們在一些細節位置會有一種種族優越感，但起碼他不會逼你去說我們都是大英子民，都是血濃於水的英國人， 就不會逼你唱英國國歌。 所以當時的華人正是好像剛才說的例子，就算你不唱好就播碟，不 就是大唐帝國一樣咯，大唐帝國你想 想 溫兒童那些這樣的安陸山啊、史思明啊，嗰扎胡人嚟噶嘛？其實胡嘅仲要係可能係嚟自土耳其突厥人嚟噶嘛？其實係 亂頭髮㗎， 跟住郭子儀或者嗰啲回鴨兵、回鴨兵， 呢個係真正帝國嘅管治手腕意識啦。但係民族國家就唔係咁樣玩嘅，民族國家就而家講係啦，血緣同埋種族嘅同質，啊嚴復啊，或者係唐才上梁啟超都係講呢啲嘢，即係好種族主義嘅。即係譬如唐才上曾經講過。嗰時即係佢係湖南人嘅知識分子， 湖南誒湘獨 相讀的呢個始祖嚟嘅。 咁然後佢話新加坡同埋香港嘅華人係特別聰明嘅，因為佢哋會同八種人通婚，嚇又係好種族主義。 呢個好種族歧視， 康有為都好種族歧視嘅。你睇大同書，佢話最後一個大同世界，嗰啲有色人種係唔見咗嘅，但係又懶又蠢。但係到今日呢種種族主義仲存在，程耀雄有寫，我哋唱《龍的傳人》講緊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到今日教科書裏邊逼我哋學生記，都係講緊 一生一世都係中國人咯。 或者是謝霆鋒唱那種黃種人的歌詞都是講緊這種意識，所以即你啱嘅啫，呢個位是一個很近代的概念嚟。 係，因為就算以前咧喺即係記得好幾十年前啲神父啊、啲鬼佬同你講，你呢啲係中國人，啊，佢覺得冇咩問題啊，即係佢嗰個中日冇華裔呢個 concept， 冇 ethnic Chinese 嘅 concept， 只有今日我哋話嘅 Chinese national 嘅 concept， 而嗰啲人咧當時咧。是不會計較的， 其實會不會， 但現在教育水平高了很多， 這個剛才講回新加坡和香港，即是這個 Twins 那個對比，除了你剛才講說主權完整的主權，一個獨立國家國民身份之外的差別，一個就是特別行政區，第二個差別其實會不會是什麼呢，就是你看到英國那套制度其實同時在海峽殖民地和香港實行，不過呢新加坡就因為它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所以咧，佢就其實我覺得個餡冇乜點變嘅，但係嗰套衫 佢冇真正去籍嘅， 佢冇冇咁咧。然後佢就建整組一個叫做人民行動黨一套選舉制度出嚟， 但係個思維都係， 但係個思維裏邊咧仍然係好英式嘅精英制度、民官系統， 英國人做過嘅嘢 係啦，去管治個國家，但係外邊就穿咗一套嘅民主化嘅外衣。香港就冇民主化嘅外衣，喺郭亮雄年代就我都唔要，我仍然維持翻一個叫做政務官管治，係直到1997。但這個會不會就是真正去到個 分途而行，為什麼新加坡會不斷派人來香港去那些部門學習等等， 原因這個比較直接的，因為 AO System 呢一樣方向相似 的，但是會不會分途而行，其實1997年之後， 但到現在我所知的交流都還是頻繁， 但香港就行了一套古靈精怪的問責制，叫做特首自己有問責制，新加坡行緊一套，我哋成日批評新加坡嘅民主選舉獨裁，佢又冇人明白，就算佢有個黨內嘅精英，都有一套嘅監察系統，即係話你要通過選舉選區服務，你先至可以晉身國會議員，然後吸納喺國會裏邊嘅一啲嘅重要委員會嘅成員，然後再入內閣。 係， 佢係咁樣栽培出嚟佢嘅政客。 係， 但係香港唔係喎，你問吳克儉點嚟啊？有冇人答到我？ 曾經有個新加坡外交官員，咁佢嚟到香港，佢講一個， 我諗佢覺得好詬異啊！真係， 佢就開始話，即係以前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即係新加坡好多嘢其實係學香港， 香港肯定係。 但係之後就越嚟越少嘢可以喺香港學，其實又係去翻一個好重要嘅差異，就係佢哋一個主權國，我哋係一個特區，佢哋好多嘢可以做，我哋唔做得。 我覺得唔係， 新加坡可以派人，然後去個。關於北冰洋新航道的一個組織裏面去做觀察員，這個是香港不會有的概念，因為我們的世界史是講緊主權移交之前， 是啊，是啊，你想想，以前航權談判，以前我們在這個國際的自由貿易組織，在 WTO、WHO、APEC， 香港就好像一個共和國一樣， 我們有一個獨立的身份，包括 FIFA國際奧委會、國際足協，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很多我們現在看到表面的升港差異，其實都是源於這個政治地位的差異，我們的世界視野的差異來自於政治地位的差異，本土意識所能夠得到的認受度，也是源自這個政治地位的差異，甚至是公共政策的自主意識都是源自這個政治地位差異，他們可以說供水自主，可以說糧食政策的自主，他們甚至可以輸回一些水給馬來西亞，香港可不可以做這件 事？問題我覺得會不會，這些就好變成很宿命，因為我們沒有完整的主權，如果這樣推論下去的話，應該就是港獨的，但我覺得個問題就是會不會也是一些我們做了一些錯誤的選擇，在97之後，我舉例，大家都送去 Kennedy School 的，政務官，真的，新加坡都送去 Kennedy School， 因為我在政府做的時候，我的同事呢，他去完之後回來，他說同學是新加坡的官員，但他就看到個分野是什麼呢，就因為他們的官員去完 Kennedy School 回去之後， 即是美國那邊，美國 哈佛的公共行政學院， 金乃迪， 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他培訓完之後回去就做部長或者副部長，香港 嗱，你問我，佢建立嘅問責制，我唔相信共產黨係想今日呢套咁樣嘅無厘頭特首自己有問責制嘅，係咪先？你共產黨都有共青團，都有自己一路栽培上去嘅，即係政治人才，係咪？佢喺啲省做完之後先至咁樣調上去，唔會出現吳克儉現象嘅。吳克儉現象，我覺得純粹係港人治港搞彎嘅。 咁我講翻點解我要講呢個重要政治地位差異，即係究竟係咪講港獨，其他人只去詮釋。但係個重點係你見到所有嘅輿論，即係講緊最近啲報導，港星港比較都係講一樣嘢嘅啫。我哋個單位細過新加坡好多，講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學到新加坡，或者真正學到有啲咩我哋可以得到啟發？ 唔係，我意思就係幫到香港未來管治嘅東西。我哋可唔可以用新加坡嘅模式去改造香港嘅問責制？ 第一樣嘢就係個世界視野咯。我諗唔係啲好 technical 嘅嘢，甚至民間自己都可以攞一啲lesson 翻嚟。其實我 target audience 唔係淨係政府官員咁簡單，因為我唔信管治淨係由政府嘅精英去帶動，民間自己可以有角色。呢個亦都係我講話香港比新加坡強嘅原因，就係新加坡人經過威權管治之後，個個變咗好學生，咁所以就好依賴嘅。即係所以佢哋會有一種精英主義嘅講法，係講緊如果一架飛機載曬成個新加坡嘅所有官員。如果飛機墜毀的話，新加坡就玩完。香港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A380？ 香港夠大家，夠大家， 可能我們是調回轉的故事。 香港調回 轉，香港。所以那個 target audience 是，即是包埋民間的所有人，各行各業的人。現在連民間的視野都是狹窄埋，不單止是政府，不單止是吳克儉的。所以我先講翻你，譬如講緊書寫香港嘅故仔，點解我哋咁少時候會用帝國嗰種世界視野去諗呢個地方嘅故仔咧？點解我視覺會咁內向嘅咧？ 因為佢一 swing back 由國族主義一 swing 去另外一個極端咧，係一種本土主義，好狹隘嘅本土主義咯，就係、是、純粹係睇住香港本身嘅邊個雲吞麵當執笠啊，牛頭角下村清拆啊。 嗱，我又咁睇咧，即係中學咧有一件事咧，其實係大學嗰度，如果係不同 perception 去睇。 我覺得唔係傳媒都有一個好大嘅角色嘅， 傳媒都唔會講呢啲。 我覺得傳媒你留意下 呢啲啊。 我記得我七十年代， 傳媒都唔會用呢種帝國世界視野。 譬如我睇快報又好，乜都好咧。第一版頭版係印支半島嘅戰爭， 係五十年代 係國際新聞嚟嘅，係本土新聞係放喺港文裏邊。 裏邊嘅嘛，係啊係啊。 嗱，當時嘅香港，我唔信當時香港嘅知識水平比而家高。不過當時嘅香港人咧，是找不到食物是什麼呢？是去外面找食的， 是 全世界這樣去找食的， 是包括東南亞，包括東南亞， 甚至去歐洲、去加拿大、去美國，是這樣的嘛，不會 很多原居民去了， 不會就說最衰都是拍立機，什麼都沒有，又沒有裝，又沒有樓，又沒有住，然後就自己就做 temp job， 不會這樣的嘛，是不是？你就去外國由技工開始做起，很多，是不是？所以你現在看到很有趣的，保時捷的汽車的設計師是香港人， 是咩？ 啊， 哦，咁勁啊！ 理工讀完之後去咗意大利，做呢個汽車設計員，然後一路咁樣做上去。跟住呢個福特汽車廠嘅汽車設計師，其中一個啦，當然係都係香港人嚟。 邊度嘅福特汽車廠？ 美國， 美國 OK 有分別，因為福特全世界都有啊。 所以我就話你諗下，點解嗰個年代啲香港人會係咁啊？是六十年代出國的， 我要補翻頭先提到幾次吳克儉。其實我係咁睇嘅，如果做問責制的部長，而家香港冇，佢唔係一定嗰個行業出身都冇問題，但係最緊要叻，叻叻 叻嘅原因係咩咧？我覺得係 因為吳克儉唔叻， 嚟自一套政治嘅訓練。嗱，好簡單，就算新加坡可能嗰個人係嚟自星航嘅一個 CEO，然後呢政府就物色佢去做官都好啦，佢唔可能就咁直接跳入去政府做官噶嘛。他一定會經過他在個人民行動黨裏面安排他一些政治的歷練，包括參與執政黨的選舉，包括選區服務，怎樣 handle 傳媒的關係，怎樣 handle 國會裏面反對派的關係，然後才去做個部長的嘛。 補充一點，他不一定是清分的，即係 PAP 都會在外面找一些社會研達 加入去，但他有個政治訓練的過程， 但至少他會重視你的社會威望，你的專業，你的學歷， 你帶到什麼給我呢？ 現在香港越來越講的是你的政治立場，你的政治背景是怎 樣，所以就自己玩完咯。我覺得 即以前呢，又紅又專嘛，紅者即是 loyal 忠心，專即是你的 specialization， 即是厲害不厲害 capability， 現在呢都是要 紅而不專， 紅而不專只要 loyalty 就犧牲了呢，就是 capability， 原因是什麼？因為決策那個人已經有人幫你做了嘛，他不需要你的專去做決策嘛， 你只是要 loyal 執行咯。 咁我谂同北京嗰种管治思维都有关， 同佢 micro management 有关，我觉得。 两样都有嘅，即系你譬如以前可以有三重效忠，但你而家唔可以有噶啦。 嗱，我举例咁样，譬如喺选地区政治里边，以前嘅 AO 即系新加坡嘅都系同一个制度，香港嘅地方嘅政务专员就系话事人嚟噶啦，差唔多。地区嘅资源分布就系 DO 话事人。而家唔系，而家叫做 dual system。曹二寶所講的隔離有個黨委書記喺度，叫做中聯辦新界辦事處的負責人，即是召見阿周自由黨嘅邊個啊？逼佢退選嗰、那個。 周永勤。 周永勤喺所謂瀝源辦、瀝源商場嗰個就係中聯辦嘅新界 office 啦，就係瀝源商場啦，就話俾佢聽，叫佢唔好選咯。嗱，所以我就話你，當你有兩重嘅權力效忠嗰陣時咧，係以一套黨委制度咁樣 parallel 咁行。跟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元化領導，人民行動黨那套就是那套， 所以我先 他的權威就是那套。 所以我先要講，即係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地位這個咁重要的差異，就是我哋不可以成日講啊，新加坡的 GDP 去得很勁啊，所有都好似好亮麗啊， 梗係啦， 所以都行得好前。咁佢可以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咩都可以自主，冇咁多權力模糊的空間。但是香港而家你見到權力界線越嚟唔清晰。 好簡單啦，新加坡經濟增長其中一個原因是跟外勞政策有關， 係冇錯， 輸入外勞。 係 香港今時今日。工聯會等等呢班咁嘅左佬喺度嗰陣時，你可以推動到大量輸入外勞咩？佢走去北京敲洞門，資本家走去北京敲洞門，敲完部門之後，香港嘅外勞政策，我想今日公開去質問，係咪由香港自己本土決定？ 但係新加坡嘅經濟學家會話，外勞政策其實係新加坡經濟嘅一個隱憂嚟，就是因為會拖垮了個生產力，因為每一個中小企的老闆都是諗緊點可以 揾外勞做， 係啦係啦，慳成本就算了、 即係唔會 innovative， 唔會創新啊，點樣可以慳啲成本啊？ 同埋太過依賴外來的人才。今年 Bloomberg 就有一個報導，因為今年個 IMD 嗰個競爭力排名，香港排第一， 排第一， 跟住就新加坡排之後，跟住 Bloomberg 個講法就話、而家。即係睇落去，一直以嚟新加坡同香港競爭，而家跑出嘅竟然係香港，原因就因為新加坡一直都太依賴外來嘅人才，但同時間佢又要講本土意識，所以就要落閘，令到外來人才冇咁容易入嚟，所以就拖垮咗佢嘅經濟，影響咗佢嘅經濟。 就好似聽聞，就算外來人才都分開好多等嘅喎， 係係睇你個收入，睇你嘅技能。 係啊，即係掘路起屋嗰啲，同埋嗰啲設計師啊， 差好遠 嘅喎。 我覺得本來咧，曾幾何時喺英治時代嘅香港咧，我覺得係包括唔好話純粹係硬件，包括喺軟件方面咧，香港係領先新加坡嘅，我覺得。個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嘅除咗嗰啲嘅，頭先我講喺成個大英帝國嘅人才庫裏面揾人之外咧，佢本身嗰個政務官系統咯，我覺得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實佢 in line with 成個英聯邦嘅公共行政改革嘅，包括澳洲，包括紐西蘭。喺戴卓爾年代之後嘅 privatisation 咧，香港係跟得好貼嘅。紐西蘭的私營化呢，其實香港參考很多，去到九十年代彭定康嚟之後呢，再推呢個 trading fund reform 啊，再推公務員服務所謂 performance pledges 的改革啊等等。 哇，唔係喎，依度講講喎，我見啲政府官員咧喺立法會解話嘅時候都話成日話參考過某啲國家。 我話俾你聽，我可以咁講，九七年之後我所理解，佢就係改咗上層嗰套問責制，但係成個行政改革咧係停滯不前。這個是跟港英年代的管治其中一個很大很大的分別來的。港英年代你說它沒有民主，但它有一套帝國的治術是自我監察的，然後不斷去改進的，它知道其他國家發生什麼事的，然後去參考，然後去改的。你問吳克儉一年出訪十五次，他做什麼春呢？你說他你問那個楊偉雄是吧，留在香港的時間一半都沒有，他做什麼春呢？你參考什麼，拿了什麼 reform 的 package 回來是 implement 的，是 implement 的， 我見過 Steve Jobs。 喂，我不是介意你出國考察啊，而是說你考察了之後你有什麼 implement 嘛，你要交貨嘛。我就話你嗰個變咗香港嘅連 AO 系統，而家都一路落後於人啊！其實唔單止佢冇咗一個所謂自己掌權嗰種意識，侵奪佢嘅權力嘅右邊嚟自楊偉雄啊，嚟自吳克儉呢啲咁嘅廢柴，左邊嚟自共產黨嘅系統，兩邊一夾咪玩完咯。 唔係喎，佢哋嘅報紙唔係咁講嘅喎，佢話咧， 佢哋馬 即係建制派報紙唔係咁講嘅喎，建制派人士唔係咁講喎，搞成咁嘅，港府難以施政咧，係因為你班反對派 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嘈 具體化 文化， 具體化啲講咧就係咁樣。 有外國勢力。 九十年代就係外國勢力，香港電台黎智英係三大惡，三大呢個毒草啊。 而家都係講緊呢啲。 而家都係冇改變嘅 ，cut and paste 嘅啫。我覺得其實係喺個 campaign 裏邊有齊嘅啦。我覺得換咗個人名咪得咯。以前就係香港電台周融，而家唔係啦，因為周融已經投誠啦，咁就換成香港電台吳志森。 係 好啦，而家吳志森都冇得撈啦。就換成香港電台嗰個陳咩娟啊，而家唔俾佢升坐正嗰、那個阿戴建文，係咯，咪就係咁咯，又唔會換咯，係嘛？咁可能到《蘋果日報》執埋粒啦，咁我唔知擺邊個名落去啦。 咁自然會揾到嘅。 個原因我 覺得， 個原因我覺得係香港管治嘅人係一路迴避緊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呢個係所謂民族主義尊嚴嘅問題，就係佢哋唔可以放低民族主義去認真認識英治香港。 包括民間都是， 我覺得民間就 官方 不是民族主義，我覺得民間就是懶惰， 民間都有這種視覺， 民間就懶，我覺得現在 民間就是這 個可以請人， 民間就看你有沒有智慧咯，到底你真的人家講的套你就相信了。 但其實可以補充多一點的，就是港英政府時代的世界觀跟今天新加坡都是相似，譬如六七暴動之後，他們 TDC 他立刻出去世界其他地方講堂去挽回信心，他去什麼地方其實就是講去歐美。 你想下我就話啦，我哋而家嘅 TDC 嘅系統叫， 我哋今日講內交啊， 叫做 ETO。結果 ETO 我哋而家最叻嗰啲我所認識嘅朋友咧，轉去派去咩咧 ？Geneva、Zurich、倫敦，係呢個幾個柏林。呢啲全部都係自由貿易系統嘅一個，唔係烏茲別克，唔係北京，亦都唔係吉爾吉斯，係嗎？呢個就係我哋成個大英帝國裏邊。所 set up 嘅 trading 嘅系統，所令到香港嘅網絡，嗰個資源網絡係喺嗰邊啊嘛！你而家夾硬扭咗隻手去嗰邊，我哋做乜春啫？ 你睇人口政策個視野都睇到啊！即係新加坡會希望吸曬成個世界啲人才，包括印度等等。香港而家講咩？講嚟講去都係講緊喺中國大陸揾人才嚟。其實我哋同東南亞關係原本都好密切嘅，但我哋唔會講我哋嘅人口政策去輸入人才，其實可以諗埋東南亞，甚至可能印度。咁啊 ，Free Idiot。嗰個作者 香港人，香港印度人， 其實係啊，喺香港嗰度踎咗好耐，跟住喺圖書館寫嗰本小説。 你知唔知好多印度嘅人係曾經喺香港啲媒體裏邊咧？ 係啊，係以前我服務過某台，全台最叻英文嗰個就係印度人嚟噶。係 啊， 唔係個白人啦， 好多印度。 佢手下幾個白人，但係全台即係佢最勁英文就係佢。他話曬，儘管他不需要 讀新聞嘅，因為有口音，但係佢支筆係 number one。 我覺得香港除咗冇帝國意識咧，香港第二個比不上新加坡，冇亞洲意識。 因為我哋個世界視野淨係得中國啫嘛，而家。 嗱 啊，你本書咧， 我覺得新加坡人咧係有亞洲意識嘅。 係 嗱，除咗 佢，咁佢係一個國家， 佢就望向即係所謂世界嗰個網絡之外。 山版同萬能插蘇嘅分別， 佢都係要定位自己係亞洲嘅國家，所以佢有種亞洲意識喺度。 嗱，我哋依度要講講啊，你提喺呢本港英時代裏邊提到咧，就話其實香港咧。不是只是跟世界，我們整個世界國際金融中心，其實香港一早呢，其實在明朝的時候呢已經是跟東南亞有很多 connection 的而呢你剛才說的帝國的視野就是香港的地理位置，準我們地理書或公共事務的書我們從前的時候呢都講過說香港是什麼貿易等等，但偏偏沒有提一樣東西，其實香港呢就是整個西亞裏面呢至到南亞裏面是在正中間，去北的地方，去日本、俄羅斯、韓國，去南遠至到新加坡、印度，啱啱我哋喺中間。而氣候上咧，啱我哋係嗰個subtropical， 仲係咩啊？亞熱帶， 亞熱帶區， 亞熱帶，我哋個港口係唔會凍嘅。我哋略有四季，呢個咧喺貿易、航行、航海方面咧，我哋佔盡優勢嘅。 呢個係即係香港樞紐位置被低估嘅一點嚟啊！因為我哋 仲有 從網絡嘅視野嚟望香港呢個故事。 咁啊，望唔係淨係網。 其中一個講法係話，即係歐洲同中國第一場海戰其實唔係喺熱蘭遮啊，係屯門海戰。 這個我都有聽過。咁仲有咧，其實。通往咧唔係中國大陸，唔係一個整體嘅，而係香港特別咧去上海都係近啲。仲有咧打通去廣西雲南咧，原來係靠香港入。如果你唔經越南嘅話， 可能你就講過，連共產黨當時起家都係靠香港呢種四通八達網絡嘅角色，叫紅色地下交通線。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因為中國喺明朝出海嚟講咧，係問兩個省嘅人，即係福建同廣東。 所以那個是跟一個網絡不只是一個地理網絡那麼簡單的，那個同時是一個文化網絡，是一個宗族的網絡。 嗯， 譬如福建為什麼來自晉江、石獅是那幾個地方的，就是它是一個宗族的網絡，等於民工去深圳打工都是的。 嗯， 他就算去做發花都是的，他都是介紹回同鄉去的。 嗯， 所以呢整個東南亞的網絡，就算你說泰王剛剛過身的泰王，其實他有華人血統，因為他是鄭王那邊，即是在緬甸攻陷大城府之後在曼谷起家的鄭王，然後再交政權交給他的嘛，其實是、他的公主都曾經去，即有人說他是客家人來的、他信是客家人呢。 其實說到這裡呢，我又想起你這本書《雙城對賭》，不過好不好我們休息一會，我想喝啖茶，然後繼續啊，知啦，知冇 ？OK。 泥沙都有壞人血。 嗱，你依個講。